等一下等一下，我小了，娘我 小了。普通话不能讲上海话的，这个他们不是上海话。 你上海话讲得出这个话吗？ 讲不出。 这么好嘞。 好。干货会发，不对，什么干货会发霉？什么情况？等一下啊， 南北干货。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 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 Rice Man， 我是 Hoka。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哎，赶紧去干啥啊？ 那你满意了吗？过了吗？ 可以。 哦，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的内容，官网会。等一下，念错了，不好意思啊，都从哪里开始重新念？ 就没关系 啊。哦，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试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加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 我们对吧？你还没好，最后一句再来一遍，最后一句再来一遍。 这句话太拗口了，谁念的？ 可以的呀，蛮好的呀。 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 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 点 FM。哎，我是不是最后一句只要把它改成 uxcoffee.com 就？ 引流，然后呢？会员计划在哪里？ 不，你改了也没用呀。 对，我会剪的呀。 啊，行啊，好了，可以了。那你们要讲什么？ 啊、 你讲 可以。感谢两位主播啊！今天是一期真正特别的节目啊！第一次被外人念这样的东西，感觉有点女儿被猪拱的感觉啊！ 什么东西？ 跟大家那个可能在耳机旁有点彷徨、有点迷惑的听众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因为 就年底了嘛，对吧？那个母公司子公司总是要 联谊一下，是吧？反正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跟那个 UX Coffee 虽然经常互称敌台啊，什么有一些剑拔弩张的关系，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 是 不错的， 这其实都是这个就是角色设定 啊，角色设定，卖人设，因为有台两位主播，他们也是上海人嘛。在疫情之前基本上他们都会来回上海来这边这叫什么探亲还是 放假过年 还是叫什么 对 放假过年 落叶归根 也不能叫归根吧，反正就是他们之前每年在年底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会意思聚一聚，对吧？然后交流一下， 主要是你跟他聚。 不是每次都是四个人的吗？啊，不对， 19年那次 最后一次 不没李阳不在，李阳在北京吧？是不是那次？ 啊，有的吗？啊，好吧， 就反正叫了，然 后 李阳反正不能来，是不是在北京就不知道，是不是借口了就不知道了。 嗯， 对，你就当借口好了。 然后2年前那次呢，其实不是完全我们四个人，然后正好他们也来参加我们。Anyway 的线下活动，然后就在他们走了之后，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疫情就爆发了。 所以大家想想这之前的联系，对吧？ 这个时间非常的赶巧啊。那个废话不多说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录这期节目的背景，因为这两年反正我们也没有那个线下见面的这个机会嘛，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线上交流。我们偶尔也会。聊一聊比如说美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呀，有没有可能去美国找工作呀，然后Rasmus 他们可能也会来偶尔来问一问喜茶什么情况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说一下，可能在异乡啊都没有喝不到这种奶茶这种东西，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的难熬，所以经常怀念喜茶。然后老实说我是比较感觉比较我是比较尴尬的，因为其实挺巧的，我公司旁边就是个喜茶，我家楼下就是个喜茶，但是直到今年之前我都没有喝过喜茶。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点眼馋啊，这个反正我们 双方都会就各种有的没的的这种异乡的话题交流一下。那今年大概可能就在两个礼拜之前吧，然后我们又交流了一下现在的中美疫情之后，又觉得哎，要不要索性我们把这次的饭局活动改成一个完全没有提纲的在线的这个录音的播客节目，对不对？然后就有了今天这档节目。 对，所以说是完全没有提纲，其实我跟后看两个人今天下午还稍微写了一下提纲，就怕你们开火车开的， 我操，都 没法聊了。 但是只有我们两个看着提纲， 对，你们没有提纲， 提纲有什么意义？ 只有我们俩把那个提纲也写了，然后 opening 也念了，基本上就是也不知道谁串谁的台了，是不是？ 就我们两个台的风格的区别，可以在这期节目里面感觉出来，可能有一点主播的风格很不一样。 其实不是我们两个台的差别吧，我感觉我也串过不少台了，就没有什么台像我们这样，像我们这边的我们这个词定义的不太精确，就没有什么台像 anyway.fm 一样的，就是提纲不超过三句话，对吧？然后那个基本上都是靠现场发挥的 啊。 大部分的我串过的台可能也还是跟Resman 跟 Hoka 一样的，他们会在各种在线的文档里面弄一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文档，对吧？然后把前后的经过啊，然后要讲的那些内容以及其他的一些参考链接可能都已经先找好了。确实大部分都还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崇敬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但是崇敬归崇敬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那你们去串台的时候，你们自己也会去跟着别人的提纲准备吗？还是看一看提纲然后现场发挥？ 李阳没怎么串台呀，主要是我去串呀，然后我串的嘛，就我还是能够做到这种查东西， 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我的那个 top strength 第一条就是那个 adaptability， 好像我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呀。 哎，那 Leon 的 strength top one 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他那个是我们在惠普时候做的，十多年了，我不记得他是什么了，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我反的。 Leon 记得不记得了？ 他什么记性，我跟你说，他今天中午是什么时间他都不记得了，虽然我昨天好像也忘了，但是大体的时间我还是记得的，对吧？ 好的， 那反正你们有提纲了，那我们也尊重一下嘉宾的意见，对吧？来吧。 没有，就其实也不算是提纲，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嘛，上次我们在微信里面怎么讲的，叫上次一别竟是三年，对吧？就虽然现在是两年多了，但是至少就从上次见面，然后就巧了，我们回来就疫情爆发了，然后就这两年时间我们工作生活上有很多变化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在工作生活里面经历的这种变化也好，观察到的东西也好，感觉上其实也反映出了中美这两个国家，对吧？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些经济政治大环境发生的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感觉折射在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所以就是说， 我怎么觉得没折射呢？我觉得真的折射不是应该把你们两个驱逐出境，然后回到上海了吗？ 那这个 没有呀，不一定，中国政府也不接受怎么办？ 对， 也是啊。 对啊，就是 好了，只能去西兰公国了。 西兰公国是在那个浮船上的吗？ 就讲讲我们几个人的变化吧。然后因为我们自己 我跟 Hoka 两个人在我们自己的节目里面几乎不聊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情的，就专门跑去就留给 D 台讲 的，所以我觉得就也蛮好，就讲讲包括疫情啊，然后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什么泛科技互联网行业，对吧？工作生活感觉都有蛮多变化的，我觉得要不就聊聊这个东西。就是疫情算是一个大环境背景吧，就是我们十年以后再回过头来听，肯定会想到这两年有这么疫情这么个事情，然后感觉也变化蛮多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 确实 那个感觉吧，对吧？ 可以啊，可以啊，我说一下我准备的功课，我还是做过点准备功课的。其实之前确实像 Rasmus 跟 Hoka 说的，他们两个人的节目里面基本上不怎么介绍自己的，所以其实我在各个不同的设计群里面听到大家描述 Rasmus 跟 Hoka 的这个，包括他们的个人关系啊，包括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公司啊，工作的内容啊，其实都是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所以大家都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啥？还有个人关系，还有这种的 啊？不，我的意思是，其实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你们两个是那个非常亲密的情侣关系，对不对？然后可能我跟大家聊的时候，这也是我的一个可以开启的一个话题嘛。然后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 其实 是情侣。 哎，你学的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差不多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之前挺巧的，我们俩台不是都被那个什么特有想象力还是什么来着？ 特有想象力。 反正挺巧的，第一期就是那个 Hoka 上的嘛，然后 Hoka 跟他聊得非常的开心，然后40多分钟吧，我基本上一口气就听完了，然后当时 哇，你还听完了？ 反正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老实说，我之前对 Hoka 的这两年的至少这两年的那个工作的变化什么，其实我也是完全不了解的。听完之后，确实，基本上还是挺清楚的。 就是前面说的嘛，就是说我们要不可以先从时间线上先想一想，对吧？就是疫情嘛，我觉得先讲这个疫情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嘛。我们是2019年建的，然后2020年一月份，对吧？武汉爆发疫情， 爆发真的就是在你们之后呀，就是2019年年底， 12月份就爆发了 啊。 我们是11月28号呀。 12月28号， 你们什么时候吃饭？我哪知道？ 不是啊，我们上次线下活动呀，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线下活动呀。 啊？ 哦，是吗？ 我们线下活动之后第二个礼拜就爆发了呀。 哦，好吧。 啊、你把年份记串了是吧？ 啊，我可能记串了，我不记得。 我们还在想是哪一次日料，每次见你们都是吃日料。 啊，对对对对，我这个 没日料是在之前了。我们线下活动那次不是吃火锅，然后我不是吃着火锅还改了个需求被你嘲笑 了 嘛？ 对 啊，对对 对，把我惊呆了那次啊，行，还发了奖状，对，说什么、什么奖状来、 有你就没我 啊，对对，有你就没我奖。 我靠，你记性很好，我瞎编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啊，对，然后。二月份的时候，一月份疫情爆发，然后 Hoka 你是二月份 的时候，我还去澳大利亚出差了一次，然后我那时候已经知道那个是我可能疫情之前、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差了，当时还挺犹豫要不要去出差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国外大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关注这个疫情的，但我觉得在美国的美国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关注，他们就不太知道，没有太在意有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中国人就特别紧张，就在讨论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可能要在家工作了，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办公室了、然后到了3月份的时候就突然就宣布了说所有的人都在家工作。 对，你2月份你去澳大利亚，你同事是不是还就嘲笑你来着？ 澳大利亚，对，那天还好，然后我回来之后我特别紧张嘛、但是回来之后也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同事要去德国出差，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瓶消毒洗手液，然后又给了他几个口罩，然后我旁边的同事美国人就说哎，可嘉你这是在救他的命啊，你一定要，然后他就劝那个同事说你一定要把口罩和洗手液收下，就有点嘲讽，但是又有点就是 我觉得那个人是嘲讽，没有真的觉得你在救他命。 对啊，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时候2、3月份在美国好像是完全不当回事的了，应该。 对啊，那个时候我们三月份回家工作，就有一天公司说、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嘛，就只知道中国有一段很严重的、然后那时候回家就大家以为就几个礼拜最多了，对吧，就或者最多一两个月了就回来了，然后大家就匆匆忙忙的就当回家了，可能放一个小假什么之类的。不过你那天还有蛮有仪式感的，你感觉好像有要蛮久了，你拍， 对，我还拍了张照，到现在还能看到，就办公室门口有一棵粉红色的梨树，也不知道什么树，桃 树， 对、还拍了张照。 对，然后回去以后，没想到一回去就是2年多，然后上次就2021年年底也不是有一段时间，就 Omicron 这个变种爆发之前有一段好一点嘛、然后回公司回去看了一趟，哎呀，桌子上的这个植物全都死光了，就是那种，就大家都没有想到嘛，那个时候还是很突然的，就是大家回去都没有把成植物啊，有很多东西感觉都在桌上， 像逃难一样， 对啊，就挺神奇的。然后我记得公司说回去，然后第二天特朗普那个时候还是特朗普总统，就全国直播就说啊，这个疫情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的就是什么 ，It's just a flu， 对吧？只是个流感，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 Chinese virus， 就中国病毒这种说法，这个对于后来两年中美之间的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影响嘛，就这个 Chinese virus 的这个说法，因为就这两年有，你们应该也知道啊，就美国有很多的这种亚裔歧视， 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报道、 嗯 啊、对，就是对我们 的影响有报道，有很多报道、 啊、就是对我跟 Hoka 其实影响还是 有一些的，就我们自己人在这边，就是 说到这里那个打断一下、 嗯、 好奇了、 嗯、 就是就 国内虽然有报道，但是国内能看到的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报道，比如说之前可能几个人去打了一个华人的老爷爷啊，或者说就可能要打到这种暴力冲突的这种东西，可能国内会报道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比如说在工作环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轻微的然后没那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对华裔的歧视啊，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的了解了。那你们说的对你们也有影响，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倒不是工作环境里面，工作环境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友好的，就包括我有一个PM 嘛，就是他自己就那个亚裔歧视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厉害嘛，他在就是视频里面的后面就挂一个海报、 嗯、 就 Stop Asian Hate 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大家我自己感觉、 哎、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那个、 啊、 有个噪音，那快递的声音啊，那个外卖的声音 啊，外卖现在会有声音的、嗯， 是铃声 不，外卖来按了我们那个录音师的那个铃声。 哦， 对， 那你去拿了。 等一下，利昂去拿了。 哦， 啊、你们可以继续，你们可以继续。 没事， 就对你们的影响来讲。 等利昂回来再说嘛。 没有，他饿死了，他 他就今天吃瓜是吧？就是他在那边吃饭，然后听随便听是吧？ 哎，他这边一静音，现场。 现场开吃。 嗯， 我觉得硅谷这边还是比较像一个 bubble 啊，对， 对， 是个 bubble。我们对这边因为偏左嘛，然后民主党支持者比较多，然后整体是一个对亚裔还是比较一个。尤其是在工作环境，就是我们在 Google 工作，就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 百分之多少的人是亚裔，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吧 大概、 嗯、 三分之一亚裔，然后也有很多亚裔。 你是把印度人算进去了吗？ 印度人算吗？ 算进去吧、嗯、 对。那但是就算这样，就是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少数嘛，因为其实 也就还好， 是是， 就是你只要有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你每个 meeting 里面你都能见到至少一个跟你同样肤色或者说跟你有同样母语的人，你就不觉得你是一个人了呀。就公司里面还好，可能会有一些软性的，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因为这个种族歧视的事情，我们还搞了一些活动啊什么的，来让大家一起聊一聊、 哦、 这种一些比较不太感觉到是明显的种族歧视，但是可能是一种怎么说呢，职场 PUA 或者是就是亚裔可能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些桎梏的这种东西，就是会去聊一些这些、 嗯、 但是那些其实相对比较软性的，那新闻里面报道的确实是比较暴力的、 嗯、 比较极端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新闻对我们的身心也是很有影响的，我们走到马路上也会害怕，就是因为很少出门嘛，就算出门也会觉得哎，碰到一个人然后你就会害怕，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去想，哎，这个人是不是会对中国对亚裔会有什么歧视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什么暴力倾向，对吧？就是这种，就害怕本身已经是一种影响了，尽管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嗯，了解了。 嗯，然后这个， 我感觉这个确实国内，至少国内这块完全，嗯。至少挺难想象这种情况的，可能最多什么，江苏人歧视南京人这种，可能顶天了。这个、嗯，我觉得这个程度和那个影响上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吧？ 嗯，我觉得就是刚疫情爆发那有一段时间严重，就是其实本质上也是经济上也有影响嘛。那段时间什么股市大跌、 嗯， 然后很多公司裁员，大大小小的公司裁员，很多人都一下子没了工作，那他要找一个发泄、 嗯、 宣泄的对象，那他们就 Chinese virus、 嗯 哦、就是 Chinese 搞的这个，他们也搞分不清楚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就一视同仁对吧，就亚裔其实就这么来的嘛，就感觉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对、 嗯、 然后感觉到好像国内是不是也因为这些事情就是 那包括后来还有很多事情，就是感觉这两年反美的情绪也是很严重的，是不是？就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对于，就是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包括政府这种宣传，就是这种新闻报道什么的，对于美国的这种态度也会有一些变化，跟我们上次见面2019年的时候 想，我觉得可能这跟你们那边情况有点比较像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然后不同的人群里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说的，就分布可能不太一样。 嗯， 就比如说，这其实至少在我身边，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吧，就看到这个事情都觉得说，哎，这个，至少我自己的感觉啊是这样，就是接下来国际形势的确是要改变了，然后中美关系不会像以前这么的甜蜜了。但接下来的话，是不是反还是是我们反他们，还是他们反我们？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老百姓能说得清的吧？这个基本上就是做好准备，以后可能啊，比如说去美国也没那么容易了，对吧？然后那这个中美的这些的贸易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顺畅了吧？那可能做好心理这样的准备，可能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一些小粉红出没比较多的那些论坛呀，或者说其他的那些地方，确实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夸张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反美的这种言论。但是我感觉好像在不同时期也基本上都在吧，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相对来说，至少还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这两年基本上我觉得总体来说国力还是在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会有一些对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敌对的情绪，但是民族自信心我觉得总体还是在上升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像以前说啊怕什么抗美援朝那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心态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就是当你是坐三观二的时候，你看到老大是很怕的，但是当你是坐二观一，然后甚至还两个人时不时打架抽抽耳光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再很怕老大哥了嘛。我觉得可能有种这样的情绪在。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自己的感觉。 这个可能就比较大了，这个话题我们四个人都不擅长，就不深聊下去了。就 对对对， 我们可以 那我们把时间轴再往下推一点推一点推一点。那前面反正李昂发话了啊，这个我们从正经节目拉回来一点 啊，对， 那个说你们两个自己的时间轴吧，因为总体来说，反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跨度算成2020年加2021年两个整年的话，我跟李昂反正肯定是换过工作了，然后你们两个人，据我了解，基本上工作岗位和那个职能上也都有变化，对不对？那个。我跟李昂的情况可能我们台的听众比较熟，那你们两个就介绍一下呗。反正在特没想象力里面，反正 Hoka 也介绍过了。那个 Reisman 之前在节目里面偶有提过，但是最近一年的情况，那个如果你有能分享的也跟我们说一下呗。 我其实我这个讲起来怎么讲，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讲。 你不是说那个 对我 前面最早的不是提到就是疫情的情况对你们工作的情况也是有影响的。 对， 这个 reflections 是怎么样的，那个可以聊一下嘛。 就是其实你从表面上就觉得还是就很正常的一些变动嘛，就是我还是在原来公司，但是就是我这两年感觉在管理岗和专家岗之间反复横跳了好多次了，就至少两个来回吧。就这个 两个来回这么多了 然后 最近到第三个来回了吧 可能最近第三个了，我也数不清了，反正就还换了工作，换了组。对，然后现在去 YouTube 做这个和播客相关的事情了。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讲嘛，就是其实大家 也猜不到我们就公司要做什么，但反正就是 Google 不是有一个产品叫 Google Podcast 嘛，对吧？它其实是并进 YouTube 了，然后反正会搞一些事情，然后我算是 换了个组，然后去做了一个跟我们做的这个业余的东西有点关系的这么一个工作。对，我其实 那这还挺好的。 对，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对于管理啊，对于这个专家岗这个东西，一直有很多的怎么说呢， 欲拒还迎， 就是一直在纠结，很烦。因为这个事情上一次第一次做管理岗的时候，我不是还找你聊，还录了一期节目嘛，对吧？ 嗯， 对，就是感觉反正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也自己在摸索探索，大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表面上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变动。那 Hoka 其实也变动也蛮大，就是你是第一次做、 对，我是去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去做管理，然后大概是四月份左右开始的吧，所以现在也9个月快一年了。然后对我来说，工作里面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怎么应对工作时间过长这件事情，尤其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然后就不像以前在办公室里上班嘛，你上完班然后下班你就结束了嘛，你就不会再去工作，至少是有一个物理隔断，对吧？但是在家里面的话，可能我白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跑到我的那个书房里面去开始开会，然后开完会可能开一整天的会啊，中午稍微出来半小时吃一顿饭，然后就继续开会，然后继续工作，然后到晚上出来吃一顿饭之后，然后又回去工作了，就感觉基本上一天醒着的时间大部分都困在那个书房里面。因为有时候就是本来想要休息一下的，然后我就下意识的走进书房，然后打开电脑，然后发现没什么事情做，然后我就又打开了工作的邮箱，然后就又开始工作了。 嗯， 对，这个是我。 不过说到这里，我打断一下，我感觉，因为中国这边其实在家工作这件事情对整个社畜人群好像影响没有这么的大，但是我们也确实大量的公司，至少我接触到的大量公司，在2020年的可能年中的时候，还是有过一大段那个在家工作的这种情况嘛。然后老实说，可能跟工作属性啊，然后这个产品的属性，然后包括可能我所处的团队，我觉得也有关系吧。就是我至少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对我们来说，当时的 work from home 这种 remote 的这种场所，简直像放假一样，就是并不是工作时间无限的拉长了，而是说那个我的个人时间无限的拉长，每天就是很多工作无法开展，而且我们相对来说总体来说又是工作流里面比较偏下游的一段，然后在上游的无数的段落当中都有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像放羊一样了。所以说我当时基本上应该是我女儿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学校等于放的时间比我们还长，平常的话他可能跟我玩的时间比较有限，可能仅限于周末跟平常的工作日的晚上。那一段时间他基本上哇，这个真的是每天都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虽然没有办法出远门吧，但基本上他很开心，然后我也挺开心的，虽然比较累一点，这个肯定比上班累多了，但是那总体来说这真的就像是公司放了一个大假一样的。然后可能我接触到身边很多人其实都有点这样，甚至包括我后来就是跳槽去了心动，然后在心动的时候应该也有这么小几天吧，这个不是那么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在家的 remote 的时间，但是在心动，哪怕在心动这边大家用的工具可能会更先进一点，然后公司对于remote 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更 open 一点，但我依然是在家像放假一样，因为 这个要抄送一下， 还是因为那个产品的性质，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那个产品现在也不方便透露什么产品嘛，反正它基本上开发的环节比较前期，然后离开公司的工作机基本上我连产品都打不开，像我这种在家里没 PC 的，甚至还要向老板申请那报个 PC 回去，这个工作当中的那个 barrier 非常的多，然后整个团队基本上一旦在家的话那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因为也算是可能整个公司的经验不足吧，就当时很多工作的内容也不光我们也们 应该不光我们组，整个公司就是在家去访问公司服务器的这个信道就不是非常的通畅，就导致很多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开展，基本上就像放大假一样。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完全没想到。可能这个可能有些国内听众不知道，就是国外这个疫情一直反复，对吧？就是所以这两年我们是没有任何反复的，就是大家都一直都在家里工作，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两年了，就是跟国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可能就跟比如说三体里面，对吧，这个当地球要毁灭的时候人类的不同的选择，我觉得也有关系嘛。就对你们来说，你们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基本上知道这个以后可能这个工作情况就要变了嘛，所以你看包括你们这个 remote 的这种模式，然后包括你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就说比如说现在那些在线协作的这些工具，我操，在美国这边这两年像什么 Miro 啊什么这种，这个估值都已经到百亿，我印象当中都已经到一两百亿这个级别了吧，这很恐怖的。但是在国内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做这个东西，但我印象当中已经死了一轮了，比如说字节跳动做的那些，对吧？这个虽然也有东西还是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卖点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活下来的还是按照传统模式去做下来，只不过加强了一些所谓的什么在线视频啊这种，但我觉得这个跟真正的 remote 方在家里 remote 这种工作理念还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说在国内这边大家还是在心理上没有接受说，哦，我以后可能只能在家工作这种情况，大家还是会觉得基本上以后可能还是会延续以前那种传统的，所以这也导致大家可能心态上的不一样，包括这种工作处理方式上的不一样。 对，一个是感觉是暂时的，一个是感觉好像就是可能是以后一直是这个情况，叫做什么新常态，是吧？ 对对， 就这个确实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回家的时候可能刚第二天是有点这种感觉像是放假，然后到第三天就感觉什么工作都能做嘛，就是人这个你的产品团队，对，就是随时都能找到你，然后该用的工具都是那些工具，对吧， Figma 然后那种 Google 的那全套什么 School Slide 就是 PPT 照做，然后做 Presentation 的 Google Chat， 就是感觉所有的这个工作流都不会被打断，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显示器，对吧，公司第二天就说了你要显示器公司给你寄过来，然后那些程序员他们老早 寄过来 老早就是什么那个 SSH 嘛，就是他们登录到自己的 workstation， 就这种都肯定早就配置好了，就是好像这些东西他们在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全都一套搞好了，或者就是没搞好的他们可能公司第二天发个邮件大家就开始正常上班了，就感觉 了解， 确实有一个无缝衔接的感觉。然后所有的那些，不过确实就是那些 design tool， 就除了那个Figma 是等于是帮了大忙嘛，或者说在疫情期间也是快速增长，就等于把原来还没死绝的那帮用 Sketch 的那些公司就得去完全转化过来了。但是那些像 Miro 啊这种就是给设计冲刺，比如大家一起脑爆的时候用的工具，确实是这两年在科技公司里面流行的比较快的，就是感觉东西都在那里的，只是等着这一波就把它给起来了，然后其实对大家工作确实没什么影响。包括我们也听说那个 Facebook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讲我们自己公司啊，自己公司的不好讲，那讲别竞对公司，这个听说他们做那个人力资源部门都要去研究，发现那个疫情以后人均代码量上去了，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变高了，就是所以那些科技公司后来才会慢慢的就是叫什么 拥抱 远程工作、在线工作，然后甚至说以后你甚至大家可以申请永久远程工作，或者说疫情结束以后也是，比如说三天在公司，两天在家，对吧？就有些像 Twitter 还是什么，哪几个公司已经 Shopify。 对，就有些公司就是反正都可以，估计大家发现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都觉得效率没有下降。 我有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像你前面提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泛科技互联网圈，对吧？这里面的大部分公司，我觉得一旦基础设施都搞起来，然后大家的心态跟上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至少我自己的设想。但是比如说其他一些产业，比如说制造业，就是比如说Lion现在的他的那个公司，比如说做造汽车的，对吧？他其实需要 软硬件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配合的，那硬件这部分就不可能在家搞的呀。那这种类型的公司比如说在美国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自己设想，就比如说你看软件团队每个人都在家工作，我操，那个跟我开个会，老婆在旁边给他递个什么饼啊什么的，对吧？我他妈的还要穿着很油腻的服装在现场那个捏螺丝，我操，我心态疯了怎么办？那这样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但你问他，他也不知道呀。 我们公司确实有、也有硬件团队的嘛，对，因为我们 team 就是有硬件的，他们确实是比较正常上班的。 你们那个。你是现在 Chrome OS 部门这个也还要去接触硬件的，就是不是说一个软件 我是做软件的，但是我们也是有人要做硬件的，就是也会有更偏硬件的、主要是工程团队、他们可能还会去一下实验室啊、然后去调试一下硬件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软硬件结合这个东西确实会是个问题，因为软件部门的人可能在家，硬件部门的人不得不去公司。不，好像之前不是有文章说嘛，就是说这个疫情对于像苹果这样公司的影响可能要两三年以后才看出来，因为他们都是提前两三年计划，两三年以后那一代的 iPhone 啊 Apple Watch 对吧。 我觉得不用两三年啊，苹果包括苹果包括 Google、对不起你们公司不能说是吧、那个 你们说可以随便说 反正我看苹果跟安卓这两代系统在发布会上 promise 的东西跟最后 deliver 的东西都是打折扣的呀。苹果安卓这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言权，但苹果这边这折扣打得多了，我操，这两代连着两代 iOS 都是，或者包括把 macOS 也说进来的话，就这个打折扣我觉得少说能打七八折吧，这个。而且这两代本来他们的系统亮点就从他们 promise 的东西来说就本身就已经打折扣了，那这个折上折就是骨折了，这个。 对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的这个沟通是一个很大问题。然后包括苹果，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公司原来的文化是非常主张，就是大家在线下对吧，一起脑爆，然后 build on top of each other， 就是大家一句话一句话，哎，大家就开始做创意什么的这种。然后你要这个东西，我觉得 而且我印象当中 预估的， 而且我印象当中他们之前是比较强调各种 team 之间的独立性的吧，就是其实互通的这种文化不是那么的传统吧，对吧？但现在好像今年他们也用 Slack、现在应该不叫今年了，叫去年了是吧，还是不得不发生一些转变了。 我是觉得老实说啊，就是这次疫情的话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未必是会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就像贵国前总统说的，它只是一个流感。那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的话，我也只把它当做一个流感。而且随着现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变化，与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的事实，其实已经摆在了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面前了，对吧？所谓的这个移动的办公也好，或者说我们驻场的办公也好，并不是疫情发生了才突然出现的。这样的工作状态其实以前也有，只不过说可能比重稍会因为工种的不同略有变化，但我觉得这些的话其实都不是关键的，关键的还是在于说什么地方的人，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群体，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适应今后可能这个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既定事实越来越坐实之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就看嘛，可能基于这样的一个现状，世界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我只能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身边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去做一些揣测。那我会觉得说，目前看来的话，好像风向是在做一些变化的。 你指的是什么风向？是 对于中国的企业，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其实这一次的变化对他们，无论怎么说，现在都是利好的，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对于有一些欧美国家其实是有一点下坡路的是吧， 就不他们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是这个下坡路现在坡度变得更陡了 了解 对吧，甚至我觉得对于东亚国家不仅包括中国其实都是利好的。 我觉得本来疫情确实是一个对于就是在可能排名第二或者是原来要追赶的这种市场或者国家是一个，就每次有这种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都是 颠覆的机会嘛，对吧？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看东南亚或者说中国的这些公司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了。我本来就你看，其实像，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行业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们很难去评说啊，只能我们刚刚聊的是这个，就是可能个人工作状态的一些变化，就我们相当于是 remote， 然后那个浩卡刚刚讲到的是那个他自己开始反思这个工作状态里面的，就工作时长是不是太长了，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就是感觉工作里面确实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去思考什么工作的意义、啊、 可能会让你分不清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工作之外，对吧？ 对，因为都是在家里嘛，就是没有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然后但是工作久了以后你就会开始质疑说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啊，我这个这么拼，我这个代码这个设计稿我写的更多了，这个啊，你家里可能有小孩， 但是钱没有涨。 钱倒是也，就对，你可以假设钱不涨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 但是 ROA 比以前低了。 就我觉得是这样，是因为大家在家里面待了久了，然后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就像 JJ 对吧？就是跟女儿接触啊，然后可能看看书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心思。 No, no, no, 姐姐不看书。 对对对，我不看书。 我就说姐姐看陪女儿嘛，对吧？就是可能有，我感觉蛮多同事都开始去思考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反射出来的就是这种辞职潮、跳槽潮，这个对我们其实两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招工什么的也有很直接的影响嘛，就是组里的跳槽也很多，然后有很多就是什么，就美国有一种东西叫 sabbatical， 对吧？中文怎么翻译啊？就是， 来展开说说， 间隔年还是什么？ 可以这么理解，短一点的间隔年。 对，就是说你工作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你想休息个半年一年的，然后你就去休息了。当然这部分工资公司不给钱的，就是你半年一年你就是休息，但是你的岗位是挂在这儿的，就你可以半年一年以后你再回来。就是有蛮多人去做这种去 take sabbatical leave， 然后。有蛮多人去真的就辞职了，就裸辞，然后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想要休息一阵，我感觉我想要反思一下我的人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辞职跳槽，像跳槽也特别方便，就是因为不考虑离家近不近的这种情况了嘛，就是你跳到哪儿都是在家里工作，你跳全世界的公司都一样，然后所以就是招工，我前两天我跟 JJ 就是上周我还跟 JJ 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招工特别难，大家开的包也都越来越高。 那我有个疑问啊，既然就说都是在家工作，然后你在全世界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那岂不是你能面向招工的对象也变多了吗？ 是的，对，就是这两个趋势都同时存在，一个是感觉这个游泳池里的水好像低了一点，浅了一点，但是池子好像也更广了一点，就是确实就是公司开了很多这种远程的岗位，就包括我之前有一个手下都什么搬去迈阿密了，对吧？就永远 work from 迈阿密，就是就确实是面向可能更多地方的工作有岗位 出来了。这好像我也有感觉，因为以前好像我不是好几次投过谷歌的嘛，然后就应该大概几个月前，半年小半年之前，反正我记得谷歌他又招了一波，然后他又估计又是给那个人才池里面那些不是美国本地的人又问了一圈，你对那个这边的工作还有兴趣吗？然后其实我感觉到可能跟比如说他们就像 Rasmus 说的，在本土可能越来越难招，然后但是现在 remote 的情况比较好的话，他是不是又开始去挖掘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才这样的？ 对，不只是其他国家，美国都原来其实还是比较集中在西海岸这两个地方吧，硅谷西雅图。 了解了。 然后现在这边就是我的同事各种什么俄亥俄，就中间那些就玉米地这种地方的同事也开始慢慢变多，有的人就直接回家乡了，就不来硅谷、感觉对于 整个美国人才的这个流动还是有蛮大影响的。 所以这应该是好事啊，这样听起来的话， 长远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就对吧？ 这很难，就是说有好有坏吧，就是招工也确实难，就包这个我们两个去年都招工，就感觉上来的简历就是怎么说呢？ 但是， 对，就是， 但我觉得长远来说，就是肯定是市场会变得趋向于，比如说啊，那既然招工难了，那肯定待遇会慢慢又提高嘛，就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决定。那可能总体来说，以后可能还是会这个人才数量会上来，然后你们的工作量会更 balance 一点，然后同时你们自己本身的待遇肯定也会趋向于更好一点嘛，从长远来讲，对吧？那所以我觉得还不 是 一件， 嗯， 对。但是虽然不想做成一个震惊节目，但是我觉得还是也可以对比一下，说中国现在的情况，确实我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展开，比如说你去听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播客，什么风投圈啊，什么啊商业就是这样，这里面其实说的很多点我觉得已经很完整了。就中国这边的情况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嘛，就是现在啊，我指的这不一样是说，至少在你前面提到的就是泛科技互联网这个圈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由于国家监管呀以及市场的一些剧烈的变化，就导致可能很多的岗位的这种需求跟流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就比如说能明显感觉到制造业啊这种造实业的可能会慢慢的变好，但是像遭遇这种监管比较猛烈的这种行业，比如说像游戏，像我们现在所处游戏啊互联网这些行业，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条件至少我从我身边看起来的情况跟你们说的情况几乎是完全相反。现在你尤其是现在这个年关，对吧，你现在去 HR 去招聘的话， HR 的压价是极其恐怖的，基本上听到你是那种裁员比较密集的公司，哪怕你不是因为裁员出来的，他基本上就是照着你原价甚至原价再砍一点的价格来去挖人的。但是以前这种情况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说一下我的判断， 你说说你的判断。 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有提到的一样，就说在刚才有讲过嘛，我觉得这次疫情的话，虽然疫情是一件令人很遗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这对于这个东亚三国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一次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往前发展的契机嘛。那因为疫情造成了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那边，它传统的这个可能依赖于需要去驻地办公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职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因为东亚这边，我们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疫情的措施，可能是更强制性质的，可能是更加怎么说，封闭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其实，对于我们这边的需要驻地办公的这种所谓的制造行业或者传统制造业来说，其实可能也有很大影响，但是可能影响不如欧美那边那么厉害的这个情况下面的话，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现在在汽车的这个行业嘛，那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真的非常接近像日本六七十年代的这个时候， 了解 就是这波你抓住了的话，随着这个行业的起飞，那因为汽车也是一个极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周边的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配套的这些产业的话，它都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从而的话可能对于国内来说，对于国内的其他的我们目前的这种就业形势来说，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是挺乐观的。 老师，我也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哪怕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找工作更困难了，然后甚至包括再卷下去，可能连我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优胜劣汰。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职业环境的一种进化嘛，对吧？ 绝对是一种进化， 把以前那种过饱和的那种不健康的发展，可能拉回到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这种。 为什么前两年一直都在说你卷他卷谁谁谁卷，还不是因为说这个行业里面能做的事情就那么点，对吧？ 对， 大家要想尽了办法，然后这个上海话讲叫互相进出头了，自己挖空心思的去 找一些其实似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去做， 嗯， 然后去彰显自己的 相应的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价值，对吧， 嗯， 那现在的话其实这部分东西可能就会随着这样的一件一个事态的发展去自然的被， 嗯， 被消解掉了，被淘汰掉了，他没有这样的土壤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是的，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Leon，因为我知道Leon那个这两次找工作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嘛，对吧，就之前我记得19年就之前是在去了北京去做那个房地产有一段，就是然后现在又去汽车，就感觉Leon找工作是不是蛮有策略性的，就是已经观察到了这个趋势，然后自己去开始， 跟着国家政策走的呀， 就是对，把互联网的力量 那个 带到传统行业。 说一下，我， 嗯， 我没找工作 啊。 哦哟，又开始烦了，工作找的你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这那决定跳这个是不是也是感觉到是有这个趋势，然后就说趁势而为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就。比如说汽车行业的话，我2018年的时候我就关注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还没到那个契机，或者说我去了能干嘛。 好了，那个我来控制一下火车啊，这个讲了其实挺多跟那个疫情有关的东西。哎，你们的提纲有下一趴的内容吗？ 就这一趴我觉得是， 哎，本来我 本 来我心里面想的是说你们会聊一聊你们会不会产生，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产生想回来看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哎，对对对，我也是想进入这一趴的那个讨论来， 哦， 就是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未来的工作生活的展望是吧，是可以用这么大的课题去说是不是？ 对，哎， 感觉这个话题， 因为就像杰杰刚才有提过的嘛，就很久之前杰杰其实一直都会也会去关注比如说美国那边的一些工作机会，对吧？ 嗯，对对对。 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一直跟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跟那个猎头跑过来过，你现在在关注有看工作机会吗？我觉得这种问题很傻逼啊。 我会跟猎头说我不关注。 我从来不说，我说这我一直在关注，就只是跳不跳的问题啊，对不对？这关注嘛，这个有好机会我肯定会考虑啊，但是这个至于这我跳不跳是我的事，对不对？你问什么问关注不关注？ 我强烈考虑过，可比如说退休之后的生活，退休之后可能去国外生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国外工作， 嗯，啊。反正说回这个情况，我确实挺在人生的几个阶段挺想出去的。 嗯， 一个是可能跟 EX 在一起的时候，因为 EX 他一直是在海外工作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比较想出去，那也是我最接近出去，也是谷歌面到了最后一轮的这个那个地步，虽然最后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这确实是我当时最想出去的一次，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后面一次是当我跟我老婆开始讨论我们孩子的未来的时候，她当时会觉得可能国内这种学生这种环境太卷了，就一直要考这个考那个，他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不是很健康，所以也确实想过去国外去谋求一个可能的移民的这种情况。那当时可能也我也考虑过，然后我印象当中可能跟 Resman 也聊过这个事情，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好像又给谷好像也是给谷歌，我也给谷歌又投过一次吧，印象当中。 你怎么就一根筋呢？ 也是挺巧的，就是我当时也倒不是特别想去谷歌，至少在那个时候，但是碰巧，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次在2012年去面谷歌的嘛，那次面过之后应该一直在他们人才库里面，反正那个时候正好谷歌又来问了，然后那我当时就跟他去联系了嘛，但是联系来发现说那一年的好像是叫 HEB 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申请，然后当时后来也没有再那个聊下去，所以这个其实很初级的那个求职的阶段，就是还在讨论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阶段。 现在呢？ 现在老实说我没有特别多的想法了，因为我感觉我女儿现在的三观成长的还是比较在我的极力培养之下还是比较正确的，我觉得我可以摒除掉那些特别卷的那些人的对她的影响和对我老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至少国内这个环境 不会在我以前觉得眼中觉得那么恶劣了，所以说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我可能没有特别多的想要出去的这种想法了啊。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每次在我那个 Xbox 连不上那个美国服务器的时候，我他妈的就特别的想要移民啊，就感觉邮箱当中有一份 draft 一直放在那边，群发各个公司 HR， 然后去。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了之后，你的115网盘就看不了了？ 这所以说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前面那句是开玩笑。老实说，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我没有特别多的想要那个出去，而且这个也不怕老板听到。我感觉我现在的工作阶段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 养生， 可以说养生吧。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晚期的那个肺癌四期的那种阶段，就可能我可能更多的求一种工作当中的无功无过啊，不能叫无功嘛，就是有点功但无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没有特别的像你这种追求卓越，对吧？然后紧跟国家政策或者紧跟时事，对吧？就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 我倒也不是紧跟时事了，我是觉得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对对，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我表述的不太好，表述的不太好。 哎，那你们俩呢？ JJ讲的这个话挺对的，就感觉这个是个什么月经帖啊，就是感觉就是时不时肯定会这个对于所有海外学子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是说， 我比较好奇的在于说什么情况下面会让你产生强烈的想法要回来看一看，又什么情况下面的话你又会觉得说哎那就这样吧， 眼馋喜茶的时候 啊，对啊，就第一次产生冲动一下回国，就是第一次喝到喜茶的时候啊，就是啊，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在？ 对不起，我又要打断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最近这一次，那个 Rasmus 还在跟我讨论喜茶，然后当时我首先表下态，我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不好，而是说我本身不太喜欢喝奶茶以及这种果茶这种饮料，所以说我不是我， 你不懂 我， 我 不是说故意要那个，不是要眼馋他们，而是说我确实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喜茶在中国没什么特别，对吧？你像其实他们刚开始比较屌的地方就是堆料嘛，对不对？但你现在去国内各种商场里面兜一圈，这种能做到这种品质，能堆料堆到这种程度的，真的是很常见的。你可以去听一下风投圈最近那期那个讲果品啊，虽然又是一期广告节目，对吧？但是前半段的讨论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就国内国外，尤其至少应该说欧美吧，就他们对于果品的这种饮用或者说食用的这种态度和产业跟中国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中国这种水果的发展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根本不需要把它榨成果汁啊，然后这种鲜果的这种运输啊，然后这个产量啊完全是跟得上的，所以在果茶里面放点你能吃得到的真实的果肉，这个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可能对我来说喜茶在我心目当中没有这么一个崇高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不，我刚才想问的是说既然你那么喜欢它，对不对？那我又短时间内回不来的话，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再创造一个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有想过做什么喜茶加盟店啊，这种都研究过的呀，发现他们不搞呀，他们都是直营的，海外唯一只有新加坡。 那你自己搞呀，对吧？ 搞米茶呀， 你看我帮你 branding 都想好了。 Rusty 对，这个其实有一点半开玩笑性质的，就是虽然很爱喝，对吧？就是包括上次跟 JJ 见完了，我们马上就去新天地那个喜茶去点了四杯还是两杯，这个，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就是怎么说，很复杂，就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要考虑的吧。可能最主要的说，如果要回来的话，应该还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吧，就是可能家庭什么的，我们两家都是在上，所有的家人都是在上海的嘛，对吧？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可以 cue 一下前面说到的叶落归根了，是吧？ 就我其实觉得叶落归根是挺有道理的，就是你要说，如果你要说两个环境的比较的话，你肯定是能比较出什么 pro and con 的，就是中国有中国的好，就不管是文化上你更亲近，然后城市建设上我觉得比美国要有意思多了，对吧？一直有新的店冒出来，然后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当然因为我们住在 一个乡下，对吧？在美国就这些都是没有的。然后医疗可能国内也会，就是那些小看小毛小病特别方便。 而且刚刚说的喜茶其实也是嘛， 喜茶对服务业， 服务业卷起来，对消普通消费者是感受很好的嘛，对吧？就是这你刚刚说的，就好像喜茶在国内稀松平常，也是因为国内的服务业很卷。那你对比美国的服务业， 嗯， 这个能屌你就不错。就是奶茶外送都是这两年因为疫情才搞起来的，就或者说不要说奶茶外送，就是那种普通的任何外送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就是美国的服务业太不卷了，就招工都招不到，大家就是那些做这种奶茶餐馆服务的都是大爷，对吧？他们这个薪水都要说多少美刀一个小时，20、18啊。最近听说一个奶茶店的这个服务员一小时是18还是20刀，最新的行情啊，就是感觉就是说服务业卷起来是对我们是好的， 因为你是享受的 人，对，我是享受的人嘛，嗯。 然后就是国内的好，如果你需要说美国的好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设计上面可能职业天花板我觉得相对高一点，然后但也看公司看具体情况啊。然后国内的话，因为我女生嘛，然后可能会考虑到回国会有更多的一点社会压力啊，年龄焦虑啊那些，我会觉得呢，我是不是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才能准备好回国？就是你正面反面都能找到那个东西的。到最后，我觉得真的就是 我这边替听众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说说我的猜想，我感觉至少从我心中一个非常我在考虑去国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至少帮我老婆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能够适应国外这种环境？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你们两个基本上不管是在管理岗还是专家岗横跳还是怎么样，我的猜想是说，你们其实对于国外的这种与外国人沟通的这样的一种最基础的这种方式，这种至少不会有反感，对不对？就是其实你们还是能够接受在海外生活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总体来说。 那 就是跟外国人交往这个事情， 不，这交流肯定没问题。就是如果你说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你来久了，你两三年怎么样子，就是每天说听，你肯定都行的。 我说的倒也不是，我说倒也不是语言这种情况嘛，我指的是一个很泛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跟我老婆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老婆一直会觉得她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内疚，因为她觉得我是一个挺崇洋媚外的一个人啊，这个说的有点过，但至少。他能够感觉，比如说我喜欢吃的食物啊，比如说我喜欢，哪怕听的歌啊，哪怕接受到的看的影视剧啊，就觉得至少我对一个欧美的情况是一个不反感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从内心来说是抵触去国外去生活在一个异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指的是这种很泛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挺抵触的。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看可能日本动漫多一点，然后国内的剧什么看的多一点。其实美国文化也没有非常喜欢，像漫威啊什么，我到现在什么英雄是漫威还是 那个是什么， 我搞不清楚。对，然后同事说这些梗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就是对假笑一下，听不懂的， 听不懂。反正我讲的你们也听不懂。 对，但就这些就也就习惯了。 对啊，就是。可能这个也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吧，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尤其是这种 role model 的作用，就是你会发现公司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更 senior 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个在办公室里的时候还是什么，就放周杰伦的歌呀，然后给他们讲讲这个啊，周杰伦的歌多么多么牛逼， 反向文化输出， 对对对，讲讲微信这个多么牛逼，你看你这个是什么，这个点菜你还服务员，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全都一条龙，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中国就刚刚讲到什么国力崛起啊，民族自信啊，这种东西其实对于可能也有点影响，或者说我们在海外生活久了会发现也没事儿，就是我确实是中国文化，我在上海生活长大22年我才过来，那我的所有的文化我们都还是中国味，对吧？今天晚饭吃的是那个蟹黄面，就是跟同事出去吃饭说吃什么，吃那个小肥羊火锅，哎，走，就是就时间久了以后也就觉得没什么，就是这只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印度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说哎，我们去印度餐厅，然后那个巴基斯坦人这个法国人，对吧，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文化，本来就是个文化大熔炉， 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害怕的心理，但后来就发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的文化，就是美国没有什么所谓的 Native American 是那种就是这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嘛，大家都是英国、法国、德国各种国家过来的，然后大家都可能多多少少，如果不是自己生活生长在美国，然后可能父辈祖辈也都是有自己的文化的，然后大家就带着自己的文化互相融合，可能也有一些碰撞，但也就这样了。我听我的周杰伦，你听你的这个 BTS， 我也听听 BTS， 你也听听周杰伦，对啊，就这个就都可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时间久了，然后心态调整好了，就感觉也还好，因为你会看到别人是怎么做。你看法国人他在那里讲法国的什么餐厅，讲的绘声绘色，讲那种法语的那种什么歌手，你也听不懂，但是你就觉得哎，他可以这么讲，我也可以这么讲，那就大家就我是我的中国味，你是你的什么欧洲味，就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然后互相工作做也可以做朋友，也挺好的。 但有时候也会挺寂寞的吧，就我们自己看个电视剧，比如说国内的电视剧，比如说《琅琊榜》，觉得很好看，对，跟同事外国人就聊不起来，他们可能就聊他们的。 对，你得要跟大家讲，哎，武侠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你就有的时候就懒得讲了，就算了吧。就但反正就是，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相当好，就是你做什么，别人其实也未必在意你，他也不管你，你做你的就行了，对吧？ 对。 对，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你有兴趣的，就是说，哎，这个《琅琊榜》挺有意思啊，或者这个周杰伦挺有意思，哎，他有兴趣的有跟你来探讨几句，没兴趣的他们也说，啊，挺好挺好，让他们自己笑笑也过去了，就跟你们听他们讲漫威的东西，哎，挺好挺好，笑笑也过去一样的。 好，那个我再火车拉回来，不好意思，前面打断你们了，你们刚刚聊到那个落叶归还是落叶归根 啊，对对，就是因为如果你用理性去判断的话，都是正反都能说得出来的，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你真的就是你自己内心所向是什么，我觉得然后这个就变得很个人，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对，所以你说喜茶这个东西它确实不理性，但是它很多可能就是有很多 你的感性是由喜茶组成的。 这个喜茶的老总要听了这期节目可以联系我一下，我们考虑在美国开一家店，对吧，我可以宣传推广的，走出这，我觉得国内企业的机会就在于走出国门，对吧，冲向世界，这个啊，这个再说了。就但我想表达的是很多这种都是很感性的点，就是就很多这种感性的点可能就 看着爸爸妈妈 花白 的头发， 对对对， 你先把你的米茶开起来，对吧，然后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跟他谈合作，然后组成一个联合品牌叫米喜米喜。 对，这个问题就是对，就可能到有一天，哎，突然哪个脑子 click 了，就是一冲动就回来了， 我觉得需要一点冲动， 对，需要一点冲动吧，对，也可能就像 JJ 可能也需要一点冲动，说哎，女儿跟我走，我带你去哪里，对，老爸带你去哪里，这就可能就走了。 但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这个 click 的可能也有这个 click 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这个按钮的这个它的迟滞性会非常的严重，跟你们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但它可能需要七十八钮的力量才能按下去，对吧，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嗯，可以理解，对。我们刚刚怎么聊到这个的啊？就啊，聊到 刚刚聊到 啊，就回国还是 未来的展望嘛？ 啊，未来展望是吧？啊， 总体来说是未来展望嘛，对吧？我觉得我们做播客的，其实这两年其实变化也挺大的，就我感觉，比如说像你们也经历了这个停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对吧，然后从节目的更新时间也有很长大， 从双周更到月更到季更到年更 啊，到但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关注你们的节目，并不一定每期都能听完，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其中一些变化，我其实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至少从观察你们的节目和我们自己的节目里面，一个是说其实包括霍卡在那个特美想象力里面也提到过嘛，他就说其实你们思路也有转变嘛，从把这个东西当兴趣到可能觉得有一点机会，到最后又回到那个兴趣热爱上，对吧，这个自始至终我觉得 你们节目虽然后期的更新的时间会变长，但是在至少在你们自己的这条路上的质量我觉得是有一些提高的，所以说看得出来每一期每一期的就包括抓的一些人啊，然后或者一些热点啊，或者说这些课题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虽然间隔时间变长了，但是播放量或者说关注度或者互动量我觉得明显比以前是有提升的。但是我感觉像我们台这个到过去这一年的时间点，我觉得是遇到了一点我自己觉得会有一些瓶颈吧，觉得有一点会有一些反思，看过你们的那些变化之后，对，包括最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应该已经有连续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跟李昂说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的录的方式都很随意嘛，随便选题库里面挑一个啊，然后开始啪啪啪开始说，然后剪。那但是最近过去一个多月里面的时间里面有至少有两三次吧，反正说亮这个礼拜六录什么，两个人好翻了一圈，沉默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也不知道，然后说那个你这个礼拜要么不回来了，回来了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就说那下个礼拜再录吧，然后就会有一些感觉，会有一些瓶颈，对对， 那这个。感觉我们都经历过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阶段嘛，我感觉瓶颈，就感觉一定好像就是好像在生活工作里面要有一点这种好奇心也好还是什么，就是这个词太 cliché 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种，就感觉你得有东西，你有好奇的东西，你可能才会去研究，然后才会去聊，或者说你得有东西。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对， 就是我倒没有觉得说现阶段有什么瓶颈或者怎么样，因为最就像刚才姐姐有提到，哎，你们做播客可能跟我们做播客的契机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是因为兴趣，对吧？ 对，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产生一些个别的一些额外的想法，但是总体来说是因为兴趣来做这个东西，也是想说有些东西想通过这样的途径，通过这样的渠道去说去讲，然后才会来做这件事情的。那当万一之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想讲，没有东西什么东西想说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想想说，哎，那是不是可以去做点别的什么。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反而可能会是一件值得怎么说下一阶段又激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对吧？ 确实是。 好， 停一段， 严肃的结尾啊， 再回来就可能会有新的东西想说的。你可能一直输出，一直输出， 对， 可能 所以 东西了。 所以对你们来说的话，我也不想像姐姐一样，对吧？哎，那么一大堆马屁的话，对吧？哎，就拿我们的这个 opening 上面。顺着往下说，对吧？干货贵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同时呢，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你再喝一杯咖啡的话，或许会更加开心，对不对？ 这个 QQ 的好间接，好勉强呀。 温到你心里， 勉勉强强 可以了。 我饿了，我要吃饭了。 我也饿了。 行， 吃完还得再录一期呢。 这样子的， 明年见了。 好的，明年见。 然后跟大家说，跟电不是电视机了，跟那个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句，那个新年好了。 这个可能节目放出来的时候是大家正在过年的时候，对，那我们就一起祝大家 新年快乐。 对，今年什么年啊？ 虎年快乐 、 虎年大吉， 虎年、 虎虎生威。 好的，我比不过，全不要说下去了，我这个我就这一个。 行，好的， 好，那就这样 吧，拜拜， 好，拜拜， 晚安了， 晚安， 好，拜拜。